所以这点不用担心哈。 对， 另外他是说如果装修完了，因为长时间不住，也没有经常开窗通风，那甲醛会不会进入墙里，就得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开窗通风释放了，否则在屋里待着不就对人体有害了吗？ 啊，这个不用担心，只要你开了窗，这些游离态的甲醛，就会挥发出去， 就会挥发出去。对，所以他不会说，好像感觉他挺那啥，能钻墙里， 好像无缝不入似的。 对，不用担心啊。然后另外咪咪问一个问题，说我刚装修完啊，用的是巴赫曼木材啊，做了这个客厅的这个展示柜，鞋柜呢是展示柜和鞋柜，阳台柜呢还有一个1米宽2米3高的这么一个护墙板，说用的是胶粘的，说我担心有甲醛，已经放俩月了，还有板子上的那个有螺丝钉需要粘上那个小圆片吗？什么另外什么砖堵钉子眼，那个不是粘的，那应该是直接往上一贴就行了的。另外屋子里放了好几盆什么绿萝呀、炭包啊，说担心有这个问题，有什么好的方法能清除甲醛吗？挺着急的。我觉得您最好啊，首先让自己这个，先不说别的啊，我觉得您最好先做个检测，刚才说过了，就是可能很多东西不如您真真正正看到这个数据才能踏实。 对， 对吧？首先您做一个这种真真正正的检测，而不是说我刚才说的买一个什么检测纸那种哈，而是要真的有那个甲醛提取的那个机器在您家，完了提取了之后拿到实验室去给您出这各种一系列的这种东西啊，有一个检测的单子会给您的。所以先做一检测，您才知道您甲醛到底超不超标，对吧？另外刚才他说的这关于绿萝这事儿，我们就得请这个李先生跟大家说一下了。 我接着您刚才说的这个提到关于检测这一块呢，我补充一点，就是现在在这个网上经常能买到几十块钱， 对， 甚至100-200块钱的这个检测仪，所谓检测仪， 对， 这些检测仪呢，可以这么说，它的这个准确度或者说的误差度是会很高，准确度会很差，这个我记得在今年的这个央视有一个质量播报里头已经曝光过，大批量的就是这类网上的这种简易的这种检测仪， 对， 所以千万就是说相对于健康来讲，你找一家专业的公司去给你检测，这个是值得的，因为跟健康比，等着说因为这种污染说人身体受到了这个伤害，你再去弥补，那这个代价是不一样。 对，而且说实话，现在其实你找专业公司来去检测，它按点来收费嘛，它这个点其实真的不贵， 也不贵，我觉得很多人都应该是能够负担得起这个。 对，所以就是刚才说了哈，检测纸不行，是吧？ 那肯定 不行。这个，然后呢，刚才说那网上那种几十块那种检测仪也不行啊， 对， 一定要是真的，他会拿一个就类似那种试管似的哈，我们在空气当中 采样， 对，会采样的， 采样， 对，有一个机器， 它还有相应的试剂， 对。然后拿到实验室去， 对， 这种才是可以的， 这个准确度比较高。 对，然后您检测完了之后有了这个数据，您就知道到底超还是不超，超那没办法，您就只能做治理啊，或者是把您家里一些这些东西扔掉，没有其他办法。像您说的这个绿萝也好，碳包也好啊，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我们去甲醛的一个误区了吧。 这个可以这么说， 只能是辅助吧。 靠绿萝，或者说绿植，不光说是绿萝啊，有很多这个 去甲醛绿植， 除这个污染的这些植物，它其实你要说它有没有作用呢？它有 一点， 但是可以说几乎到可以忽略不计。那么碳包是这样，活性炭的这个吸附能力呢，这是肯定的。但是你这个碳包怎么用？那是有一些说法， 是 比如说。你在一个家里头，你要想把这个整套这个房屋室内这个污染物给它吸附的话，你得有足够的量。像我知道的，因为我们经常去这个施工现场，看到的基本就是我这抽屉里放个 两三包， 那个柜子里放个4-5包，就这点这个碳包的这个量，根本就可以说几乎是 没用。对， 是一个心理安慰剂。 嗯， 另外还有一个碳包呢，它就有点像这个，咱们打个比方，这个厨房里头这个有百洁布，带海绵的百洁布，这个百洁布如果说海绵把吸水吸满了以后，它就吸不动了。 是， 那么碳包也一样， 他内部的这个叫就是内部这个空间，他吸附这个甲醛饱和了以后， 嗯， 他不但说吸不动， 他还得往外释放， 还会往外释放， 嗯， 等于给你这个室内呢又增加了一个人为增加了一个新的污染源， 对， 所以说碳包是可以说你隔天你就要拿出去 晒，对， 把它这个腾空， 嗯， 再拿回来用，但是我相信这个很多人做不到这个， 对，太麻烦了， 太麻烦，就是嫌麻烦， 嗯 嗯， 没错， 所以说绿植也好，什么这个活性炭也好， 嗯， 甚至有一些什么，有一些这种简单的这种所谓除甲醛那些，药剂，比如说放到盆里，在每个屋子里放一些， 嗯、 像这些方法呢是不太专业的。 嗯嗯，是的，像您这种家里的这种方法，还不如真的多接几瓶水呢，然后多擦一擦呢， 开 个窗 通风， 对对对， 比那个效果要强无数倍。 是的啊、所以就是您在最早选择的时候，比如说像这种，尤其是用胶粘的这种护墙板啊，真的我特别不建议用，本身你看它就是一个人造板，然后你还整面用胶粘， 对， 是吧？你说这多么这个，而且还挺大的一个啊，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哈，大家在选择上真的是要好好的把控一下。 就您这个话题呢，我想起来一个案例， 嗯、 就是我曾经遇到的一个朋友，也是他家里装修，号称是美式装修 啊、 嗯，家里墙壁全是板子， 嗯， 结果最后检测的结果就是 超好多啊， 对，超标三四倍， 嗯， 这个就是很严重了， 对。 所以说后来就是费力气给他们这个处理这个，所以我就是刚才咱们上一节说到的这种，你应该树立一个就是轻装修的这种理念， 嗯， 比如说你地板， 嗯， 尽量少用木地板， 嗯， 尽量多用一些比如说瓷砖， 对， 还有反正要说按照我们的观点可能不贴壁纸， 嗯。 因为现在所谓什么玉米胶也好，什么可能真的不管是家具也好，还是这个装饰材料也好，真正说能够到零甲醛的几乎不存在， 是 啊，除非说你真的是那个外头那个野生的那个树给锯的板材、嗯、 对对对、 所以说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包括你这装修的结构和这个家具的这个结构， 嗯嗯， 也是需要就说多元化一些， 嗯， 你比如说我餐桌，我可不可以我用这个钢化玻璃台面， 嗯， 那个钢架的这种 金属的嘛？ 对啊，我没有，这就没有那个这个甲醛的。 但也有人会说，哎，你们用这么多金属的东西，会不会重金属超标啊？ 不会，金属跟重金属这 两回事儿， 两回事儿。 对对对。 还有包括这个，一般在卧室里头， 嗯， 我要特别提醒，就是说，比如像卧室是具有这个一定的这个私密性， 嗯。 因为人在睡觉的时候习惯于门窗封闭， 对对对， 那么门窗封闭以后，第一是会有刚才您说的这个闷一闷的这个效果， 嗯嗯，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对它这个就是说引发的系列的就是说这个甲醛的浓度会上升， 对， 第二点呢，因为这个人睡觉呢一般都是躺在床上嘛，对吧， 嗯 这个甲醛它的特性是什么？它比这个空气的比重啊要重， 嗯， 它是基本在悬浮在这个地面， 嗯， 0.8米到1.2米这个区间内， 嗯， 那正好就是你人躺下睡觉以后， 正好在这个区间， 正好在这个区域， 就跟做地热似的，它那个空气的那个粉尘也是在这个区间， 哎、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说这是就是对于这个卧室来讲有这样的一个极大隐患。另外这个也引出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很多儿童， 嗯， 他就是容易就是说在特别是在这个家里有这个近期装修这个事情以后，很容易诱发这个儿童白血病， 嗯， 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身高 正好是在这个区间， 在这个区间跟成人比的话，他吸入的这个甲醛的这个量 就会多， 比成人多， 嗯， 而且就是说儿童这个他的这个肺活量跟他体重比，身高体重比的话，他比成人吸入的这个量相对要高很多， 嗯 嗯 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我们经常能看到很多这个儿童突然就 得这个白血病， 嗯， 这是一个可能的一个 原因， 嗯，而且恐怕就是在近些年的这些报道当中，可能是屡见不鲜。 对对对， 啊，我记得蛇年春晚的时候有一个叫年画，就那叫什么年画娃娃， 嗯， 叫邓明鹤吧， 嗯， 这个小孩就是，他不是，就因为家里近期有这个装修史嘛。而且那个后来他得了白血病， 嗯， 然后在那一年他是好像是下了春晚就进了北京儿童医院， 嗯嗯嗯， 后来首都这个媒体呢还给他这个就说，像众筹似的， 嗯， 给他捐助，因为这个白血病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个无底洞似的， 是的。嗯，所以就说大家其实真的啊，我建议大家在选择任何东西的时候您都要想一想，我觉得什么都是以健康为最重要的，对对 对, 对, 对，嗯，好，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啊，大家呢可以来听一下。另外如果您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来看第一条信息，说当前的部分家居生产企业经营模式老旧，那产品同质化严重，面临比较大的生存压力。家居建材产品专业性较高，那家装服务的流程复杂，信息不透明，令消费者面临选择困难，甚至经常落入消费的陷阱。那渠道的经销商呢，则因为家居行业经营模式太复杂，成本高，效率低，规模化程度也是比较低，而难以发展壮大哈。反正就是各种家居行业的这个痛点哈。 对对。 嗯，反正啊，我觉得这不管怎样哈，就是反正以后发展肯定是会是越来越好，当然也希望能够越来越规范化哈。 对。 好，我们来看下面一条信息：想装修但时间资金不够啊，找互联网一站式装修服务平台啊，等等等等这种广告词啊很多哈。 对。 这帮装修还提供什么贴息贷款，说这样的这个事儿呢，令很多人都心。动哈，那近期呢，主打这个消费贷的，也就是说这个装修贷啊，这样业务的一个上海的互联网的装修平台呢，破产倒闭啊，至少上千名业主的这个装修款被卷跑了。那其中有不少是从银行申请的这个装修贷，涉案金额呢，初步估算要达到这个亿元哈。所以我们昨天还说到了这个，比如说各种什么租房贷是吧？然后那个什么之前被禁止的什么首付贷，然后现在装修贷等等等等，大家还是。尽量的这个避免哈。好，我们来关注第三条信息。众所周知呢，装修之后会残留大量的甲醛、苯、TVOC 等装修污染，那难以避免。即便是环保材料，也没有听说过没有装修污染的一个装修。刚好这个恰逢现在是供暖期哈，室内温度升高，平时呢闻不到的味道会慢慢的这个溢散出来。那面对装修污染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自救呢？啊，今天正好说到这个话题。 对， 刚才说到这装修污染，我们其实也提到了不少哈。你比如说这个，首先你要检测。对吧？ 对。 然后呢，中间的话，我们要多开放通风，然后多摆点水，多擦一擦，是吧？然后包括比如说，可能最关键就是源头吧，就是您不用这些东西，其实比什么都强。 对。 好的，我们来关注的下面一条信息。经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呢，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共同发布了一个居住建筑新风系统的一个技术规范。这个标准是2018年的下半年开始实施，对其他省市指导和规范居住建筑新风系统的一个设计、施工、验收和维护运行维护具有重大的一个作用。现在新风应该是还比较普遍了吧？ 新风现在很流行，嗯。 而且新风系统呢，确确实实能够解决比如室内和室外空气交换的这个问题啊。当然这个还有一点，就是大家装完了以后呢，得时常看着点那个滤芯儿啊，尤其在这个埋种的时候啊，真的是挺脏的啊。 您提到这个，刚才提到这个关于这个滤芯儿这个问题呢， 嗯， 我觉得非常有普遍性，因为有很多人在这个比如说购买了这个空气净化设备以后，经常忽视这个维护的这个问题。 嗯， 其实像比如说像北京的这种空气质量来讲，我觉得您至少半年就应该就是说的可能更换一下滤芯儿。 嗯 嗯，那么可是很多人做不到。 嗯， 做不到，那这样的话，你这个设备，比如说这个滤网，它挂了很多灰尘， 然后加上那个空气当中有一定湿度嘛， 嗯嗯， 那么这个水汽在进入以后反而会容易造成一个情况，这个滤网本身就成为了一个 污染源，对对对， 它会滋生细菌， 对，所以就是大家要勤换嘛， 对， 嗯，好，我们来关注下面一条信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中国家居家装行业呢一度出现了爆发式增长，家居消费领域涌现了很多新的模式，问题也随之层出不穷。家居消费成为消费纠纷的多发地带，家居家装类的消费投诉量呢也是持续的这个增长哈。所以呢，确确实实现在不是说了吗？生活条件好了是吧？大家的各种需求也是增加了啊，所以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装的一些模式吧。我觉得大家随时啊。一定一个呢就是睁大眼睛啊，仔细辨别，再一个也多听听我们节目是吧，经常会给大家解决一些各种问题，包括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家装陪同计划啊，也是希望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不上当不受骗啊，真真正正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弄的啊。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我们这边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吧，我们可以再解决一下大家发来的疑问啊。归零问到说，桑拿木做糊墙板没污染吧？这个塑钢和断桥铝的门窗有毛病吗？哎呀，我现在就特别想问啊，说为什么非得要做糊墙板呢？ 这个就是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有一种 好看 温馨的那种舒适的小木屋的感觉。 嗯，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哈、啊，就是不管是什么木哈、啊，首先啊，它如果不是一块实木板子，就是它本身其实可能就会有胶的问题。另外一个，然后它是怎么安上的？是钉上的还是说胶粘上的，对吧？你得看它的方式，如果是胶粘的话，那这胶是什么胶啊，肯定它就会有一定的这个污染的问题。然后当然我觉得其实做护墙板也好，或者是你去做装饰也好哈，可以选择一些不同的方式。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用石膏线，因为石膏大家知道这个东西其实是没有甲醛的一些问题的嘛，但是呢而且有的石膏比如说因为它小嘛，它不用粘，它可能直接钉在墙上就好了，那这样的话可能就会解决一些很多问题，而且还能勾勒出很多的这种风格，我觉得也挺好，对吧？所以就是大家在选择的时候真的再次提醒大家要好好的这个选择一下塑钢和断桥铝的门窗本身其实没有问题，还有就是要看门窗和墙的这个衔接的这个胶的问题， 对， 对吧？ 还有就是说门窗上这个玻璃和这个窗体的 这个胶、 这个衔接、 这个、 它有一个密封条是怎么处理的， 对对对、 这些东西也需要那个注意， 没错啊、也就是细节吧，我觉得装修上面的没有小事儿，什么东西我们只要这个细节把关好了，其实还是有作用的啊。然后这个朋友说护墙板是为了挂衣服的，是进门挂衣服，那为什么还要搁个板子呢？就直接挂不就得了吗？钉几个钩不挺好的吗？ 或者说直接弄一些那种那个衣帽钩， 对对对对对， 衣帽架。 对对，所以哈，这个可能这个有时候我觉得有的设计哈还是挺会忽悠人的，对吧？要我的话，我绝对不让您安这些，能少一点这个污染源就少一点污染源。 其实这个防止这种室内污染，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排除在你的装修之前。 对对对， 在设计的时候，你是什么思路？ 是， 你就要考虑到这些东西。 嗯。他们暖气片怎么会有甲醛呢？金属的吗？你是说它那个胶吗？ 应该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对啊，我也觉得是。暖气片应该是没有的，就这种金属的一般都不会有什么甲醛的胶的问题嘛。 对对 对， 对吧？好的呢，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呢只能跟大家解答到这儿了哈。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来发送给我们，我们看到了之后呢会及时的来回复大家。如果有的东西可能我们觉得比较有共性的话，我们会在上节目的时候来统一给大家来进行回复。好的，那今天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那明天我们来说一说关于房产方面的事情，明天见。